犹太教教义指明在上帝的安排之下，世界定边会去到末日，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会去到上帝安排好的新天新地。不过一些神秘主义的犹太教认为，末日的时候正邪双方会有一场超级大战，大战结束之后，犹太人会回到耶路撒冷等待最后审判。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七，众多救世主。 好，欢迎大家咧再次收听我哋色彩903魔星岭四号啊！咁喺白屋入边咧，仍然咧就系喺呢个 Boxing Day 陪住大家嘅有云海同埋阿祖喺度嘅。 我都系想再讲多次个 case number， 系 七 七， 我觉得好有型嘅， 好一个七字 七。救世主，唔系，因为咧喺耶稣死后咧，大概当佢系公元33年死啦，但我准确程度我哋当然有误差嘅，咁啊唔好计咁准确啦。咁当耶稣死后大概系呢、這个六七十年度啦吓，咁咧当时咧就你知道已经罗马帝国咧对于以色列嘅控制咧就已经全盘控制晒啦，甚至已经去到后期咧就耶路撒冷嘅圣殿已经俾人炸毁咗、烧毁咗啦。咁经历 根据历史上面嘅嘢， 系啦，冇错啦，咁啊烧毁晒，所有嘢冇晒啦，咁啊亦都咧令到好多嘅犹太人系被剥削啦，被对付啦。咁当时其中有一段时间咧，即系好短嘅时间咧，即系公元大概117、118嗰啲时间咧， 系 咁嗰一年代嘅罗马嘅其中一个嘅即系所谓嘅新任嘅皇帝咧，就突然间咧，即系唔知咩事啊，突然觉得喂唔系、啊，睇嚟不如我哋重建翻个耶路撒冷嘅圣殿啦。但佢自己唔系信教嘅， 系 即系佢唔系犹太教徒嚟，好明显佢都系信多神论嘅罗马教嚟嘅啫。咁当然可能佢咁谂啦，因为可能佢当所有神都系神啊嘛。咁佢又不如咁啦，当年我哋嘅祖先炸。烧毁咗呢个圣殿，不如整翻佢啦咁样。咁就当时令到一班嘅附近城个中东地区啲犹太人觉得好高兴啦。哇！呢个罗马王好似有少少唔同、 啊，直情为人民而谋福利啊。 系啦，咁啊仲要落安打话嗱，准备几时起，几时起，几时起咁样。但系咧就喺关键起嘅之前嘅时刻咧，佢个呢个皇帝个女咧就忽然挂老尘， 系 咁咧就迁怒于犹太人，就一定系觉得一定系呢班犹太人整死我个女嘅， 绝对系因为咧同呢一个起圣殿有关， 甚至仲恶毒啲啊！佢觉得系佢哋谋杀佢个女嘅， 哦， 咁啊，于是乎咧就将成个嘅过程咧就调转咗，就话我你啲咁衰嘛，但当然可能唔系关犹太人事嘅、就我决定唔喺嗰个地方起翻个耶华天圣殿、我要起一个罗马嘅原始神嘅圣殿咁、哇！即系侮辱你哋咁样。就喺嗰阵时咧， 喺呢个圣地嗰度起。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一个可以话系一个武士啦，后来就成为一个将军啦吓。那个名咧我要小心啲读，因为你知犹太文好难读， 好难读 吓，叫做 Bar-Kokhba。Kokhba， 咁我叫 佢噏紧啲咩 ？Kokhba 术咁啊， 咁Kokhba啦，我译做中文啊，我译啦吓，译错唔紧要啦。咁一个Kokhba嘅将军咧，就开始觉得喂唔对路，呢个罗马皇帝佢咁样搞法，我哋点收科啊？于是乎一联同好多犹太嘅民众咧，就开始集结成一个一队队嘅唔同嘅雇佣兵又好，士兵又好，都系犹太裔嘅。咁就开始点呢，就去反击所有被罗马侵占嘅巴勒斯坦地区嗰啲城镇。 係。 点知又好嘢喎，点解呢，因为可能唔知系咪之前犯众真呢个罗马嗰个做法。咁有好多嗰啲罗马将士啊，唔系sorry嗰啲犹太将士啊，犹太嗰啲后生仔啊，就自愿加入佢个部队。 抵抗敌人。 係啦，咁但係呢喺个纪录上面呢就话呢，好多人就开始觉得呢、這个人就呢、這个所谓Kokhba呢就似系佢哋心目中领导犹太人。 哦， 打败外族嘅一个麦西亚啦。 做个勇敢以色列人。 係啦。咁仲要呢佢呢比较所谓嘅军纪好严。 係。 佢当时呢去选拔嗰啲嘅将士兵嘅时候呢都系话嗱，你哋一定要 100% 忠诚，完全唔可以有半丝退缩。 系， 如果唔系你哋，我宁愿你唔参加， 差疑都唔得， 唔得系啦。咁佢仲要选一啲大力士咧，点样选咧？吓，佢话其中一个平原嗰度咧，就话即系 announce 咧，筷子仔唔知点解嗰阵时应该未发明纸啊，咁派羊皮卷啦，派所有嘢，咁至啲人去试抽，即系唔系抽，即系去选言啦，即系选择一啲嘅大力士。 系。 咁就话呢，如果边个可以喺我现场一手掹起啲大棵树嘅呢，咁我就俾你入伍啦咁样。嗱，听闻呢，喺纪录上面呢，当时呢佢哋部队里面呢有几个大力士栽咗入去呢，係过100,000,000,100,000,200,000个大力士。 咁多 经过考验，但系我睇到呢度嘅时候，我心谂死咗。当日原来俾佢掹咗二十万棵树 ，唔怪得之间圣地冇树啦，嗰啲橄榄树冇晒啦， 或者 得翻山区嗰度嘅啫， 或者嗰啲树变咗圣诞树。 哇！即系一定要用呢个方法嚟到证实佢哋系大力士， 或者系 即系举石头唔得咁样咁多石头啊？ 觉得系你有咁嘅能力同埋信心。 所以咧，环保嘅问题由当年引发起， 唔知道。但系咧，因为佢又打又打咧，咁有好多嘅城镇俾佢打翻翻嚟啦。但系咧，仲有除咗你话选拔大力士用掹树呢个过程之外咧，原来所有入伍嘅士兵咧，犹太人嘅士兵咧，都要做一样嘢去效忠佢嘅。 系 呢样嘢咧，我觉得几黑社会嘅，就点咧？ 系谂先， 你估到嘅， 好黑社会嘅。 啲儀式係好黑社會嘅， 滴血 差唔多，但係唔係咁樣嘅情況，而係咧原來咧記錄上咧， 燒王子 唔 係電影係咁講嘅喎， 唔係咬甩個雞頭啊咩？唔係咁咧，佢原來當時就係咁嘅，一入呢個高高巴嘅所謂大陣營啦，你就要舉出你的手指來。之后咧就要切走你手指嘅尖头， 吓， 作为一个盟誓， 即系批评佢食指。 最弊嘅咁问题咁啊，喺记录上咧系冇讲到要批几多只手指， 左手定右手， 冇人知。即系话有人估咧，可能因为佢嘅忠诚度要好大咧，可能成十只手指要批评嘅。 系 咁，但系你十只手指批评点打仗啊？ 喂，嗱，呢个咧有少少政治嘅以色列人 点解咧？ 嗱，我唔知云海知唔知，或者我哋嘅听众可能未听过从来。因为以前咧喺以色列人嘅传统入面咧，你要成为一位嘅大师，就你知道啦，喺以色列人嘅团体当中，能够成为导师大师仔咧，系一个好高崇嘅地位嚟噶嘛，系咪？即系等于而家就可能系行政长官啊，行政立法两局嘅两会嘅议员啊咁样噶嘛，佢哋。其中一个好紧要嘅条件系啲咩？就系你十只手指要齐全。你先至， 你讲紧系梵蒂冈里边嘅嘢？ 诶，唔系，由以色列啊，以色列人嘅传统，如果你要做一位嘅师仔嘅话咧， 系要手指齐全嘅。 手指齐全，因为点解啊？ 点解？ 因为你唔可以用你残缺嘅身体嚟触碰任何嘅书卷啊、圣经啊嗰类嘅嘢。佢哋同埋你要代表所有人去祈祷献祭啊嘛。所以你呢只十只手指咧系神圣嘅。 所以如果喂会唔会就特登佢哋磨平佢？ 咁就你变咗一定唔可以有资格做先知啦。即系呢个师制啦， 咁佢自己系唯一一个十 系啦，系有少政治阴谋喎。 咦喂，咁啊惨啦，咁好肯定啦，日本嗰啲黑帮啦，一定 摆平晒， 唔系啊，日本嗰啲黑帮你做错嘢要切手指噶嘛，咁一定 即系日本嗰边都有啲咁嘅嘢啊， 唔系啊，咁咪一定唔咩咯，一定唔可以做到犹太人嘅祭司 啦， 系，但我唔知呢个 系啊，呢个系一个以色列人咧，佢哋自己一个嘅传统嚟， 系， 即系如你要成为师制嘅话咧，你。必定是一个即是全身整洁啊同埋齐全嘅人。即是如果你天生缺陷呢都唔能够成为师仔㗎啦已经。 歧视 啊！ 不过算啦，呢个犹太教啫，唔系你天主教。 以色列人系好尊重，即系你都知道啦。喺无论喺普通书卷，甚至乎圣经咧，都形容到嗰啲嘅司祭嘅地位真系高到不得了。 系根本就系有少少好似自己捧高自己嘅。 都系即系当年嘅年代咧，总之大家要吓辛辛苦苦得嚟嘅嘢，全部都奉献俾佢啦。 咁讲埋嗰个巴巴哥嘅结局咧，咁当然佢又打咧，佢赢咗好多场嘅， 系 佢攞翻好多城市嘅、 所以越嚟越多人去跟随。 冇错啦，亦都越嚟越。 越多经历咗十几年之后咧，有好多人就认定佢系墨西亚啦。 啊， 不过咁。罗马大军系咪咁容易俾你歼灭咧？咁最拉尾咧就喺纪录同埋传说上面咧就话咧，最拉尾就系佢去到唔同嘅城镇，最拉尾俾一个大型嘅城镇，所有啲军事人员入晒个城镇之后咧，罗马军就包围嗰座城，锁城。 啊、 就喺 诸葛亮嗰啲计仔 类似啦。之后就传说上就话成个城嘅人全部饿死。 哦， 或者系冲出嚟嗰时候俾罗马军打死啊！咁啊，自此咧就有好多喺外边冇打仗嗰啲犹太人咧，就觉得哎呀，原来佢都死得噶，哎呀，咁佢又唔系， 又唔系咯，救世主唔应该咁死法噶。 不过咁，但系巴巴高咧都被认为系喺犹太嘅历史上咧，被认定系佢哋所谓嘅第一个。 疑似， 一 好中意用呢个字啊！ 墨西亚 啊， 并非耶稣 啊，第一位同耶稣嘅地位有得去相确嘅就系 冇 阿高高比， 佢哋直情唔觉得耶稣有份 啊，高比比。 咁但系咧，嗱，我又想掕第二个 case 咧，就系我唔想顺住嘅时间去，因为顺住时间去就冇乜特别嘅。咁我就拣一个咧，就系当时我要读佢个名咧，因为你知道啲名好麻烦啊。David 呢个字好容易读啊，佢个全名叫 David Vilvena 咁样嘅 ，Vilvena， 我唔知究竟呢个系希腊文咧。 喂，但 David 为佢哋有好大意义噶咯。 系 David 咧，佢就自己改嘅， 因为 David 咧就系等于大卫啦，已经。 咁佢点解要改呢个名？就系觉得佢已经认定。自己咧系有大卫嘅血统， 咁大胆？ 喂，当年有咩所谓啫？你边个 check 有冇 DNA 系咪先？ 我哋中国人唔可以同皇帝同名噶嘛？ 系，咁但系冇所谓啦。嗰阵时，因为咧喺传说上呢啲 David 咧突然间出嚟嘅时候咧，咁、那个记录就系话其实即系知道呢个人存在咧，就系1523年，咁1523年嗰时突然间出嚟嘅时候咧，就开始佢去学好多嘅犹太文化啦，甚至有几个讲法就话佢系嚟自阿拉伯嗰个地区或者系埃塞俄比亚地区嘅犹太嘅 family 出身嘅，所以佢好掌握犹太文化嘅。咁后来佢去到圣地咧，就一路去学唔同嘅即系当地嘅所谓嘅你知道你去埃塞俄比亚学嗰啲嘢，同你耶路撒冷学嗰个唔同噶嘛？ 完全唔同啦，我相信 啲拉比讲嘅又唔同噶嘛。咁佢哋學嘅時候學下咧，咁咧嗱，你記住喎，佢就話不斷咧想去即係瞭解多啲嘅時候咧，就覺得自己其實已經係一個聖者啦。咁同埋經常咧就話咧，好似同上帝咧溝通到，同耶和華溝通到。 咁佢就不停咁同人講嘅喎。 佢開頭未講嚇，就去到唔同嘅聖地去做嘢啫。包括咩咧？包括去咗埃及啊，去耶路撒冷啊，仲有去咗希伯倫。希伯倫邊度咧？就去咗亞伯拉罕同佢老婆撞嗰、那個麥比拉洞。 係 麥比拉洞咧。我就去过啦， 会 我话俾你听，而家咧好难去，因为咧以色列军咧就围城嘅 ，OK， 咁我哋攞住，我哋攞带晒圣经，带晒圣咧，系我哋守几次先入到嗰、那个巴诶呢、這个麦比拉洞， 系， 咁咧个麦比拉洞咧而家就间开咗两半嘅，一半咧就由回教徒控制嘅， 系， 一半咧就系、 是、基督宗教， 唔系犹太人控制嘅，基督徒冇份， 啊、基督徒系喺耶路撒冷城入边嗰度啫，而家都系得， 系啦。佢勢力範圍都好細，咁去到嘅時候咧，咁當年即係而家去嘅情況有個大嘅，好似座廟咁樣咧，但當年唔係啦。咁呢個 David 咧就去到嘅時候咧，就聲稱啦嚇，佢一路祈禱向上帝祈禱，話即係話同上帝講，你俾神蹟我，睇我係咪有能力咧去求你嘅時候出現大嘅奇事。咁於是乎咧，喺當年嘅年代咧，佢原來希伯倫咧就好乾旱， 係 佢其中喺呢個麥比拉洞咧附近一啲河水同埋泉水咧已經乾曬噶啦。 嗯， 突然間聲稱啊，就喺佢祈禱完之際，哇！呢啲唔似祈禱喎、啊， 佢哋嗰啲 反 帝咁信緊噶啦嘛。 咁突然間咧個泉水湧現， 哇！ 成條河成條泉 湧出嚟， 湧出嚟。咁佢就开始觉得，嗯，我系应该系一个圣者噶啦，同埋咧，我系 奇迹嚟噶， 奇迹嚟噶，同埋咧，佢开始咧就觉得咧，我咧系要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去做一样嘢， 系 就系要劝服咧，嗱好得意，因为1520几年嗰阵时咧，咁梵蒂冈已经好大势力嘅一个组织啦，咁同埋好多欧洲嘅皇帝啦，咁佢就话要咩咧？就要统，唔系佢冇话统领，佢要统，我想讲系一个统一啊，即系话系要 统战啦，我哋用 好多可以系统战啦， 系啦， 就去统战好多唔同嘅族群咧， 系 去 劝服佢哋一齐咧参军，去打一场战争就系点咧？想去，因为当时嘅耶路撒冷咧就已经被回教徒系占领咗， 系 咁有好多圣地系属于回教徒嘅。佢就话不如咁，我哋咧要翻去圣经嘅一个预言， 系 我系代表尼赛亚，我就系嚟拯救大家。 佢讲出咗呢句说话， 佢讲出咗，佢自认嘅。OK， 我咧就已经咧系嗱呢、這个。后来呢啲人先觉得佢呢个人犀利系咩呢，好明显一个政治家嚟嘅。佢首先呢喺1524年佢走咗去罗马敲门。阿教宗啊，我呢就系犹太人嗰个墨西亚嚟嘅。咁呢我而家就同你呢倾下商量下。 Uh-huh. 我哋点样去呢将我哋所有嘅犹太文化或者犹太人呢就bring 翻去呢个耶路撒冷， 但当时已经有福音呢样嘢噶啦。 有，不过最奇怪就系当年咧呢、這个嘅 Clement 出世，我唔熟呢个嘅 Clement 出世， 我唔熟呢个教宗啊。佢原当年呢个教宗咧就好相信犹太文化嘅， 好 吓，咁啊接见咗佢，佢就话喂。你有啲咩大计？我哋可以 合作， 合作，即系联同我哋教廷嘅基督教势力，点样去打翻入去中东地方嗰、那个巴勒斯坦地区？我攞翻晒所有嘢。好啦，当时咧呢、這个 David 就话咯：，阿教皇、教宗， 即系天主教教宗啊，呢、這个系 放心，我咧，因为我系墨西亚。嗱，所以呢个教宗都痴痴地，你明明当耶稣系墨西亚，你有个墨西亚同你讲，你佢系墨西亚，系咪真系同佢应该矛盾咧？ 佢话。即系呢个教宗应该同佢讲，喂，你同我同 level， 我系耶稣嘅现世代表，你又话你又系， 但 系咁点先？ 但系呢个教宗又听佢噏，佢话咩咧？佢话我作为墨西亚，阿 David 讲啊，我已经咧去过咧耶路撒冷附近嗰条河咧，因为有个传说噶嘛，嗰条河咧就 系 嗰迷失嗰十个犹太支派咧会重现喺嗰度噶嘛 吓。 但我依家嗰度咧见到嗰扎迷失嘅十个支派啦。嗱，我想少少少少背景先。犹太迷失嘅十个支派咧，系呢个世界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嘅谜团嚟嘅。喺圣经记录同埋犹太文化里面咧，就话总共有耶和华钦点咗十二支派嘛， 即系神啦、啊、吓、嗯， 十二支派。 系 后来就剩翻两个嘅啫。 系、 啊、所有其他支派咧就消失咗嘅。 系、 啊、即有啲人就话可能佢系逃走，逃避一啲外国入侵。去咗包括边度呢？包括呢个伊朗啊、巴比伦啊、 土耳其啊 ，甚至印度啊，甚至讲到中国啊、也门啊等等等等，或者北非，所有地方都有呢啲 legend 嘅，但冇真实嘅肯定嘅。咁所以咧，大家有个以犹太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就话末日之前咧，呢十个迷失嘅民族咧，就会出现翻喺嗰条河里边咧，就等待审判嘅。 哇！呢、這个鬼故嚟嘅， 鬼故嚟嘅。但呢个 David 话咧，佢而家喺条河度咧， 系 见到呢十个支派嘅阿头，见到咯。 系、 啊，所以咧，佢哋话嚟末日嗰个 佢浮咗，佢浮咗喺条河度。 唔系，喺之前企晒喺河边等佢啦。吓、啊，咁咧唔紧要，等佢都唔紧要。佢就话咧，同个教宗讲佢话，但系你知唔知嗰十个迷失嘅支派咧，已经带领咗数以十万贵，十万贵啊， 十万军队， 十万，我想讲十万队军队，就已经系一齐可以一齐连同你哋基督教派嘅军队去攻占翻耶路撒冷咁样。嗱，但系个问题系咁嘅，其实咧，第一 David 咧，其实从来咧都冇喺嗰度见到个十二支派任何人嘅。第一。第二就系当然嗰个所谓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嘅 军队 咧，系佢作出嚟嘅， 即系而家系抛教宗嘅啫。 抛教宗，但系咧最弊嘅系咩咧？个教宗话：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耶！好，我哋 join 埋一齐咯。咁 呢个教宗信得真系大啦。 系啊，嗱，佢真系见，佢真系信一啲未见过事实咯。你明唔明啊？但系我心谂，点解你会信一个咁样嘅人讲嘢嘅咧？好啦，之后咧，佢觉得咧，个 David 觉得咧，唔系啦，我觉得联同教宗都唔够路嘅，于是咧就走咗去其他欧洲国家咧，联同一啲皇帝咧，就想劝服佢哋参军。其实讲真啦，即系好明显系咩啊？好明显，根本佢冇人噶嘛，冇军队噶嘛， 佢就要去好似刘备咁样啊，周围招揽附近嘅国家啊，同埋军队 系啦，咁 增强自己嘅势力， 冇错啦。佢甚至咧去到葡萄牙咧揾个皇帝啦， 个 葡萄牙皇帝又信佢系墨西亚喎。 不过嗰阵时咧，可能咧一大嘅国家咧都容易信嘅，其中一个原因咧，相信都系因为教宗。 啊，有可能啊，因为天主教嘛， 系啲国教，法国啊、葡萄牙嗰啲咁样。 咁咧，葡萄牙皇帝话咩咧？佢话好，咁你既然系墨西哑，既然你又有犹太支派嗰十个支派帮你手，嗱呢个系文献上有噶，葡萄牙嘅文献都有噶。当时皇帝就话咧，我俾八架战船你， 系 四千个士兵上路啦。 真系上路咯， 我真系 真系上路啦， 咁易呃嘅 吓。 喂，我哋有时光机，我哋真系去见 翻去睇睇， 见一见呢个教宗先，睇下佢点傻化先。 阿七世啊， 系啦 ，Clayman 七世 系啦。咁但系好啦，咁佢一路滚存咗实力啦，吓谂住打啦吓，点知咧佢去完葡萄牙咧就去西班牙啦。 嗯， 咁唔知点解咧，西班牙咧里边你知道西班牙有好多以前啊好多犹太人噶嘛， 系。 咁突然间咧有啲犹太人开始觉得，喂呢条友唔对路喎、 啊。而反而系普通嘅犹太人，佢哋会觉得有问题、 啊。因为系一啲好传统啲拉比嘅。 哦，嗰啲咁嘅师傅。 系啦，咁师傅就开始觉得，喂呢条友冇句话喺个河边，见到十二支派其中十个已经揾到佢，即系呢支拉比好自大噶嘛，唔揾我揾你。 系。 好啦，之后开始咧就联同好多人咧就去讲佢是非啊，讲佢话系假噶，边有可能有十支派现。出嚟啊！ 不过都系斗抛嘅啫， 斗抛。 因为事实上当年咧就冇飞机、冇 email、冇电话噶嘛。 系啊， 你要由呢一个嘅西班牙知道呢个耶路撒冷嗰度嗰条河究竟有冇啲人，你根本冇可能知噶嘛。 冇 internet 系 啦，系啦，冇 forum 噶嘛。但系咧又好咁啱得咁巧咧，因为当时咧可能咧个西班牙嗰边个皇帝政府咧就唔老理佢咧，就你开始揾咗系葡萄牙先。 哦， 就开始就觉得，诶、哎，原来呢个人咁， 你觉得我系老二， 类似啦，就用啲不是未宜嘅罪名咧，就拉咗佢坐监。 哦，估唔到呢位个墨西亚受到嘅结局系一个阴人性化，就系、是、坐监。 冇错，坐监之后咧、 啊， 虽然佢个讲法有时候后来唔知点样再放翻出嚟，咁但 系 后来咧去到唔同地方又俾人拉咗坐监，又放翻出嚟，又唔同地方拉咗坐监。 好流 喎、啊。系啦，咁啊一路过去嘅时候咧，咁啊最终当然佢冇去连同所有嘅皇帝同埋梵蒂冈啦，去攻打翻呢个耶路撒冷啦、 嗯， 就屈屈不得止咧，就死于好似听闻，因为佢冇证实嘅记录啦，听闻应该都系死喺监狱里边嘅。 啊 咁呢个亦都系咧疑似墨西亚大感冒， 系 死唔系问题嘅，耶稣都系死嘅， 系 咁点解耶稣可以系墨西亚咧？ 因为耶稣佢啊战胜咗呢一个死亡，显示复活，所以佢就系墨西亚。 但系如果 而呢啲假墨西亚点啊？坐监困死咗，冇复活。第二，另外头嗰个点死啊？啲老死咁样好似。 但系咁、啊。如果我突然间有啲人揾到啲旧经卷， 系 哇，原来呢个 David 后来复活咗嘅， 系 咁得唔得？ 系，除非佢有升天嘅证明啦，咁就有得倾。 唉，你真系 stubborn 嘅啫。咪翻嚟咧，我再讲另一个嘅疑似墨西亚咧，佢咧就不但止都系揾咗佢哋当年年代嘅教宗， 系 仲喺个文献咁写噶，仲杀埋死教宗添， 吓、啊！ 所以喺文献咁写就话，唯一一个疑似墨西亚系把教宗杀掉，但系咧喺正统嘅历史里边，你见唔到呢样嘢嘅。翻嚟讲讲啊！ 港英时期嘅政治部系一个专责反间谍活动、反颠覆活动嘅保安部门，多年嚟佢哋调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同埋西方国家喺香港从事嘅间谍行为，一啲外国特工甚至会被秘密捉到摩星岭白屋进行敲门，无需经过法律程序。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